累，啊累累累啊累。 春风半夏送竹龙哎，我中未展一身柳哎，千载难逢正也秀哎，树笔灵犀射呀射斗牛哎。 啊累累累累，啊累累累累，啊累累累啊累累累啊累啊累累，啊累累累累，啊累累累累，啊累啊累累累啊累。 送竹楼，扶着未展一身柳千载难逢张燕秀，树笔灵犀射呀射斗牛。 春风半夏送竹龙哎，我中未展一身柳哎，千载难逢张燕秀哎，树笔灵犀射呀射斗牛哎。 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啊嘞嘞嘞啊嘞啊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啊嘞嘞嘞啊嘞。 一身柳千载难逢张燕秀，树笔灵犀射呀射斗牛。 春风半向送竹楼，扶着未展一身柳千载难逢张燕秀，射呀射斗。